面匆匆刻下用你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把它变成缺陷，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面匆匆刻下用你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把它变成缺陷，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能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好的享受。而音乐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当我们听到一场场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就会想起曾经听歌时候的回忆，甚至于还能够想到比如说2017年的对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不过在这一场演唱会当中有一个人没有去，那就是胡彦斌。胡彦斌呢说因为母亲身体的缘故，他需要照顾在侧，所以呢不能够去参加演出。不过其实现在我们似乎更能够在这个时代去接受一个人去努力的守候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事业职业确实很重要，但是哪一些东西是更重要，每个人心里都有数。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胡彦斌的失业情歌。 今天早上被老板叫去，他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问我的薪水该不该减半，又说昨天晚上没谈，不能帮我买单。看着青春也离我渐渐远去，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女朋友要的提服你 LV 不及，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假装自己还有勇气。人生走到这里想想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唯一，只好装作明天老板会改变心意，假装女朋友把我胜过那颗小玩意。住的屋子还在银行贷款，女朋友要的几乎你 LV 不及，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假装自己还有勇气。人生走到这里想笑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唯一，假装女朋友爱我胜过那颗小玩意。

相见不如怀念。 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我那冷漠的眼，你不是不见，你不是不见面，也许心情已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从不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 歌手丁瑜总是能够在某些共通的情感融会贯通，然后练成他的歌，用音符来替代情绪，用歌词婉转去表达，让人听起来特别的感动。好了，话不多说，继续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丁瑜带来的淡淡的。 说实话我真的想你，担心你瘦弱的身体，这些日子你在哪里，

我 不要王子苦苦守候，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当电影值得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喜欢你是王子，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 世界很需要你的美，我想紧紧抓住你的手不松懈，我如此的想念，不曾忘你的脸，我想我们都需要多一点时间。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girl. 希望你不会再难过。爱你不变 ，Oh yeah. 我想要给你最完美 ，Believe in 和平的世界。For you, girl, if you're ready.绝对不放弃，我想要给你最完美美丽与和平的世界。 For you girl, if you're ready, 我绝对不放弃。去翻页 飞，没时间需要浪费。Oh, oh, 准备，有了梦想就用力去追。I'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baby, 希望你不会再难过。爱你不变。Oh,最完美美丽与隔壁的世界，勇哥 You ready? 绝对不放弃，我想要给你最完美美丽与隔壁的世界，勇哥 You ready?世界 For you girl 我绝对不放弃，我想要给你最完美美丽与和平的世界。 For you girl If you ready 我绝对不放弃。 时间流过了指缝，画一段青春，收集限量版的梦，只愿能跟你一起望同一片星空。 听过多少美好恋曲，从不自觉想到你，都醉过争吵也变成浪漫的点滴，世上真有奇迹，我确定就是你。 世界会改变， 你的我的 真心不变， 有情人 不怕考验， 不怕路多远， 幸福写满了的日记本，谢谢你让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第23个情人节， 无限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爱不止传说的一千零一夜， 还有更多 未完待续，我们一起写。在23个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懂得欣赏花会开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世界会改变， 你的我的 真心

自由自在飞翔，身体告诉的方向，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对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伤心的温度，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就掉进了一个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 提到李延亮，大家想到的称号必定是中国吉他第一人。他是非常优秀的吉他手，也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他把吉他也做成了他的歌声。一个在器乐演奏上有很深造诣的音乐家一定会达到这个程度的。一起来听到李延亮的《梨花又开花》。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翻着我妄想，我攀上一树枝，闻那梨花香。遥遥洁白的树枝，花雨漫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房中上。对我幸福的故乡，有共生难忘，永生我不能忘。

宗伟，您脑海当中会想起他声音当中的哪些特质呢？感情辨识度高，感染力很强，以演唱抒情歌曲而见长，被誉为是催泪歌神，又昵称为是歌王。而这个歌呢，是鸽子的歌。他的特点呢，在于个性鲜明，声线发挥的也很稳定，很能够唱歌，是乐坛公认的标志性的哭腔，带有着很高的辨识度。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杨宗纬《对爱渴望》。 条件流于繁华，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睡得太晚，梦太频繁，别来烦，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想。无尽无尽的夜晚，不打烊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

么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爱真奇怪。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每天的这个时候，嘉伦都会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个我们生活当中需要知道的小妙招。马上要说到的是这个奶瓶怎么样去洗会洗得干净而又轻松呢？先在奶瓶里边放入20粒左右的大米，然后加上一点水，盖上盖子，在使劲的摇晃一下，很快呢就能够把里边的这个奶瓶还有就是残余的奶渍呢洗干净，并且不用担心大米会浪费哦，因为大米还可以继续来用嘛，更不用担心有洗洁剂的污染，这种方法可是最绿色环保的啦。家里边有小孩的妈妈妨来试一试。听到刘若英的光。 想问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当人海涨潮又退潮几次，那些年那些事那一段疯狂热烈浪漫日子，彷徨如隔世，想念一辈子，这样不明智是怎么回事？再快乐一阵子，为什么我却坚持那一定是我最难忘的事？越过高山和海洋，喜悦和哀伤，不是 生